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陈绮贞，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通过消防法部分条文，过去参与救灾人员因公伤亡请领抚恤，需要先依本职身份请领给付，修法删除这项规定，好让参与救灾的义消享有公务员同等保障。现行消防法规定，接受训练演习服勤导致患病受伤身心障碍或者死亡者，因其本职身份请领各项给付，以致义消这类非公务人员必须先抵扣劳保在内的其他保险给付，才能依消防法请领差额。修正之后，删除依其本职身份请领规定，不必再抵扣差额，义消人员一样享有与公务人员同等保障。另外，现行消防法规定，谎报火警、无故拨打火警电话者，可处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三读条文增订，谎报灾害、人命救助还有紧急救护，也得受罚。台北市议会正副议长选举由国民党籍的陈景祥、叶麟传当选，票数分别为33票、32票。市议会今天宣誓就职典礼由资深议员陈振中主持，63名新任议员全数出席。议长投票之前，陈振中就说，这是第一次采记名投票，投票人亮不亮票不受规范。这次参选正副议长的人选包含民进党籍的刘耀仁、林世宗，国民党籍陈景祥、叶麟传，以及外界视为柯家军的台北监督连线推出无党籍陈正中搭配亲民党黄珊珊。经过投票，由国民党籍议员上一届副议长陈景祥当选议长，票数33票。无党籍的杨靖宇、林瑞图都投给了陈景祥。接着副议长选举投票之前，无党籍议员林瑞图缺席，议事人员唱名3次确定弃权，最后副议长确定由国民党籍的叶麟传当选，得票数32票。新北市的正副议长也由席次占多数的国民党蒋根煌和陈宏源顺利当选，蒋根煌得票39票过半，民进党提名的高敏慧25票落选。副议长的部分，陈宏源一样取得39票过半，民进党提名的前副议长陈文智27票落选。台中市议会正副议长选举也有国民党籍的张清照、严立敏分别以40票当选，其中前立法委员严清标的女儿年仅34的严立敏，也是台中市议会最年轻而且还是第一位的女性副议长。这次选举，国民党推举张清照、严立敏，民进党推举曾朝荣、陈淑华。选举结果，张清照、严立敏都获得过半40票当选。台中市检调单位今年6月查获比特币吸金案，今天拍卖110枚比特币，不过全都流标。检调单位发现，林姓男子宣称只要投资1年就能回收355%的本利，9个月内在中国、台湾两地同步吸金15亿。全案依违反银行法侦办，检方侦讯之后，谕令林姓男子1000万元交保，其他涉案人以10万到5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全案总计查扣196枚的比特币，台中地检署今天拍卖林姓男子持有的110枚。林姓男子还要求以拍卖当天上午8点钟的均价为计算基准，要是不到5000美金就不变价拍卖。结果今天

是手牵的温柔， 是种脆弱， 一代成装饰的花朵。 这一次呢，就林忆莲就 Saint Lam 他那个新歌，就是我比较不熟。可是呢，嗯、像刚刚讲那个九零蔡依林怪美啊，还有汤雅蔡健雅那个诗文啊，就这两场的听歌会我都有去，所以就等于是，也都是好久不见他们，然后看到他们讲话的感觉， 跟你印象中不一样 吗？尤其是蔡依林， 到底那个感触是什么？你什么时候要分享？ 他是完全打开至自己耶。 有看到你那个欧马克的分享，可是还是很好奇那种现场完全打开那个到底是什么？ 嗯，星期五的时候要访问焦哥嘛，对不对？你也可以顺便就私底下可以跟焦哥聊聊天，因为焦哥在台上， 他也在现场。 焦哥主持人啊，对啊，焦哥在主持的时候就是有发声，然后那可能是台下很多人共同的声音，就是说。我现在在访是蔡依林吗？的那种。 你说在访焦哥新专辑的时候，请焦 哥在啊，对， 请焦哥分享他主持蔡依林那一场的心得吗？ 哎、欸，为什么不行？毕竟他在主持，不管是蔡健雅还是蔡依林，他都疯狂在推荐自己的新专辑啊。 你礼拜五就这样问他，你可以看看那个感觉。 焦哥应该说这还好吧？那就请我们一起啊，鱼帮水，水帮鱼嘛。 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蔡健雅，蔡健雅这张专辑的名称就是这首歌的 title。嗯，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然后除了就是他用诗文这个词之外呢，你看他的专辑封面，我不知道你看过蔡健雅、蔡健雅最新封面了 没？就是一个张脸，然后有点咬着下嘴唇还是什么，然后眼睛。 他不是咬着下嘴唇，他是你最爱的鸭嘴。 哦，是鸭嘴哦。 是鸭嘴，然后再加上他的头发，就是有一缕、有一丝是从中间这样穿过去。 我一直要确定那个封面是蔡健雅嘛？ 那根本就是杨丞琳啊！那个， 我觉得那是不也不是杨丞琳，有点像，或是怎么曾之乔，或是 对啊，对对，比较像会出现在偶像剧的封面。 对，所以我拿到专辑，我会一直看，想说他到底是谁？ 嗯，没错。 那他是蔡健雅吗？本人吗？ 哦，你说那个人，啊， 那个人到底是谁？ 应该是， 因为我想说，如果蔡健雅发张专辑，却用比如说曾之乔的脸当封面，那其实啊， 应该就是，对他看起来真的不像他，看起来真的不像他，对。 当有风也有雨，淋湿了你，让我深深拥着你，轻轻擦干你泪滴，别怀疑。不管你在哪里，都会有我的真心陪着你。多么神奇，多甜蜜，多么感激，生命中有你。两手相惜，两心相依，我为你说。是如此深情，如此深情。当我遇见你，让我告诉你。 当我遇见你，当我遇见你，当我遇见你。 爱是如此深情， 如此深情，如此深情。 爱是如此深情， 如此深情，如此深情，如此深情。 爱是如此深情， 如此深情，如此深情，如此深情。 我知道，就是你，你是我全部。在心底，我想告诉你，因为是你，我的世界变美丽。你是如此神奇。 劲歌金曲， 欢迎大家来到张学友的《醒着的周末》音乐会，大家好吗？我很想今天，告诉大家，我就这样练歌的。 看你熟睡时的笑容，以为爱很单纯，以为就比那些浪漫。 张学友 Wake Up Dreaming 醒着做梦音乐会蓝光盘，收录醒着做梦专辑里十首完整曲目现场版。张学友亲自挑选电影经典组曲、爵士乐曲以及数首经典曲目，请听环球张学友醒着做梦。 我醒着做梦，就是痛也痛的感动，是也想 广告啦！恭喜

I heard a rumor 来自 Banana Rama 香蕉女皇。2:30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连续两首的 rumor 歌，我现在正在测试一个 rumor 的东西，一个谣言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没？它叫做美日仪 哦，美日仪。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Lindsay Lohan 的 Rumors， 那关于这个美玉仪是何许人也呢？每个人都可以认识美玉仪哦。 怎么认识他？ 你直接在 LINE 里面就是搜寻美玉仪，然后加入就好。不过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他的威力所在。对啊，就是美玉仪他的出发点是一个好的出发点，因为 LINE 常常会有一些假消息或谣言传来传去的，像。前几天吧，我在电台，然后就听到一位宣传，然后突然就是跟我说：“哎，你知道吗？纽约发生恐怖攻击。”然后就是，然后那个时候一瞬间我就想说：“好，真的假的？”因为你知道，如果华尔街出事的话， 你 就是会突然觉得不会吧，就是会吓一跳这样，然后马上找就找不到那个讯息。可是就是蛮多谣言这样飞来飞去的。如果有一个美玉仪可以及时。可以出来更正的话，真的很好。 他可以这么及时，这么厉害哦！ 但是我就是我刚试用了一下，我加入了美玉仪，然后美玉仪的那个差别在于是什么呢？它不是只是一个你 LINE 上面你可以问的人，它是可以邀请进你所有的群组，像家庭群组当中，你知道长辈有时候会贴一些。就网络谣言， 你知道吃这个会好吗？ 对对对，就那些网络谣言其实都已经被澄清过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长辈的资讯常会慢很多拍，慢3-5年都有的哦。对，然后家母就是常常被骗的一个人。 所以如果美玉仪，当比如说长辈贴了什么，美玉仪就会跳出来。 理想上应该是这样，就是你贴了什么，然后他应该要跳出来，就是说就是这个是谣言已经被澄清了。可是我现在目前试了，我还。 你是不是要试一个很老的谣言看看？就是去搜寻你们家族群组里面的新闻， 转贴一下看一下。 此爱意，乍六四日见就拜报纸，个个最爱话人，人喜欢睇见写，遥远满地，环境逼死自己。From all these rumors, can't take it no more。隔两日又有一个新的是非讲紧我，空间可以去，处处手指指住我。 找假新闻的时候反而很难找，哎、欸，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哦，如果你现在开放大家私讯你假新闻，你可会被灌爆。 我不要不要、 哦、 不要 不 要 不 要不要 不 要私讯我，对， 或是提供一些关，你不能提供关键字搜寻那个新闻。 嗯，啊，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有听过什么就夸张的那个谣言消息？我们来测试一下美玉仪到底有多强，这样子。新出生的美玉仪，他们需要大量的资料，就是需要建立一个大数据，他才可以回复就更像人一点，更快一些。 太阳快要下山了，什么都不做，只拿遥控器一直不停的换台。 麻木的神经，感觉自己像个机器，快不能呼吸。 打开冰箱看看里面的东西，除了酱瓜什么也没有。算了吧，去外面吃吧。 喝的太阳永远在前方，无尽的公路，无尽的追求，我想要像从茫然的现实中逃离， 想太简单了吧？你觉得你想做的都可以做得到吗？ 的感情还坚持下去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喂，你拿着车钥匙要去哪里啊？你别忘了明天还要上班呢，别在外面鬼混了。 风卷乱头发，黑夜星空下， 谣言要赶快 run away。 2:43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我现在就是创了一个群组，邀请了美玉仪，其中里面就是我跟我的太太卡提亚，然后呢我们现在疯狂丢一堆，就是 疯狂的丢一堆 丢一堆新闻这样子。然后呢刚刚有丢，比如说我有自己打的，比如自己打就是我写纽约恐怖攻击死亡人数暴增， 你就打字的， 打字的就只有美玉就只有已读我。然后刚刚我跟玛丽要了一个苹果日报即时新闻，可是截图，这两个是截图。这个截图呢是说什么什么，在一个男生在潜水，然后被鲨鱼袭击，就整个生殖器都被咬烂了， 很可怕哎， 很恐怖，男人的梦魇这样子。另外呢还丢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已经是谣言终结站了，已经是谣言终结者，来自于自由时报谣言终结站，然后丢了也是只有已读。我的老婆 会不会美玉仪太忙了、 啊、我的老婆丢了杨幂惊爆离婚刘恺威， 这不是真的吗？ 然后还试图想要 at 美玉仪，美玉仪根本就不能被 at。 接着下来我传一个真的就是在我们家群组有流传，就是我妈有丢过那种，他的起手式都是这样子，就是请 copy 给所有群组、这种起手式就是在说什么借花油，什么欧洲怎样，有的没有已经禁止要小心，然后或者是传一大堆什么 WiFi 有害，什么人的脑波还是什么眼睛什么有的没有的，反正这种，美玉都没有理我。美玉仪 ，I need you， 还是你应该问有被美玉仪理过的人？ 对啊。

られ、られ、られないのです。あなたらおしまいさ、失敗で両点列挙して勝ち誇った嬢ちゃんたちよ、よ、よ、よ、よ、よ。 我们要干 party， 这首歌曲来自 Red Wimps 的新歌，这首歌叫做万事通，2:52，要干 party， 就是在明天2018年的飞碟空中义卖会是我们的最终回， 最后一次了， 12月26号，在明天 有4样商品要提供给大家， 哇，来吧。 第一样呢，就是德国百年精品餐厨 WMF 提供的黑色炒锅。第二样就是意大利的品牌 Chico Bravo 极致完美手推车限定版。第三样呢，是台塑石油提供的石油 VIP 黑豹卡，里面已经储值了10000块钱了。第四样呢，是来自于德国一整套的 Foodies 富足康科技足电组，总共有4样，在明天要加入我们的义卖行列。 没错，那飞碟空中义卖会呢，今年合作的这个单位是社团法人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他们呢在推出的这个计划呢一直持续在进行当中，就是食物银行计划。食物银行呢是帮助在台湾在地的清寒的小朋友们，15岁以下，他们可能连吃饭都没有办法吃饱，所以呢会提供食物箱，那这个食物箱呢能帮助他们不挨饿的健康快乐成长。所有的款项都会直接进到中华社团法人安德烈慈善协会，当然也欢迎你可以直接捐助，你可以直接就现在联络他们，可以直接说我要赞助你们的食物箱。那当然也在明天呢，也欢迎你可以共襄盛举。待会在下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还有好久不见的青春之歌。 呼呼呼呼呼！ 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给我们，加入我们下个小时的青春之歌行列。告诉我们 你 有哪一首歌？对啊，哪一首歌听到了以后会觉得哦，让你回到了青春，把你的青春故事分享给所有现在在飞碟联播网收听的朋友们。现在要送上的这一首很 young 的歌，就是来自于艾怡良的 Forever Young。 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活得高亢低落，高亢低落，有个沙漏在心中荡漾，默许时间让皱纹蔓延了，对在意的事手也握紧了，不愿得过且过，可我可有，不是命运，这是我最深爱的时间啊，来吧，再重来一次，我都会没有明天，挽回或者找到你时间啊，走吧，我依然还是那个他，没有明天的去爱着 Forever Young Forever Young。 结局有望胜却不会放我的骄傲，这是我的骨架，我的内脏，对吗？你深爱着那样的我，对吗？遇到每个女孩我都会告诉她，你该那样爱上 Raphia。 水管循环出问题，你容易会卡位出位令叽叽。改善末梢水管循环问题，幸运通让你有感觉。末梢水管循环出问题，千万别忘记天天要吃幸运通。幸运通末梢水管也通，要记住幸运通哦。 全国指定药房均有贩售，咨询专线0800870077。寒假去一趟未来吧，怎么去？搭上系统思考时光机。玩什么？植入设计思考模式，发现问题，解决难题。怎么玩？变身一级桌游设计师，直闯未来。营队报名享早鸟价，脸书搜寻 YSEI 少年惊叹号04-2329-0568。 我喜欢你，你的笑容真的好甜美。 我也是，你总是有点酷，却又藏不住浓厚的情感。 我们之间就像是巧克力遇上咖啡，香甜又浓郁，绽放出令人怦然心动的微妙滋味。 原来这就是恋爱的味道，金车博朗咖啡巧克力风味。 挑剔的耳朵出乎意外得到最美的声音，这是瑞玛席丹。 我们都在找找 瑞玛席丹个人创作专辑，你知不知道？艾贝克斯12月27正式发行。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家因阿公话拢未通，因为即马因阿的台语是土土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伊捌，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呐，老师有在讲啊，今年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己讲俗语，佮互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互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我是 Erica 刘爱丽。 我要绽放灿烂，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交换，为自己迈开，飞碟列入爱，空中的梦想家。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政府可以设置台语专属频道。国家语言是指台湾各固有族群使用的自然语言以及台湾手语一律平等。政府捐助从事传播的财团法人必须提供国家语言多元服务，中央主管机关也必须定期召开国家语言发展会议，研议协调及推展国家语言发展事务。面临传承危机的国家语言，政府也要优先推动传承、复振及发展。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该会同主管机关研定标准化的国家语言书写系统。本法也规范中央教育主管机关在国民基本教育阶段将国家语言列为固定课程，等到12年国教108年新课纲开始实施后3年后，也就是111学年度正式上路。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设置条例，未来比照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模式，将目前的讲课广播电台移转到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未来客委会不再持有媒体。三读条文明定，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主管机关为客委会，创立基金5000万，由客委会编列预算捐助。基金会的业务范围包括了办理客家广播、影视制播和经营、发行及推广客家传播影印出版品，以及客家传播人才培育。三读条文规定，基金会设董事11到17人，员工代表董事至少2人，由董事互选出董事长，董事长应具备相当客语能力以及自我认同为客家人，另设监察人3人，其中1人为常务监察人，除了董事长为专任有几职，其他都是无几职。立法院今天也三读通过修正了期货交易法部分条文，电投衍生性商品将采集中结算制度，必须在指定的期货结算机构依法集中结算。集中结算的期货交易范围涉及外汇事项者，应先会商中央银行同意。修正条文也将行政罚款上限从60万大幅调高到240万，借期没改善可以按次处罚，同时也增订违规情节轻微者可免予处罚。立法院还三读修正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法部分条文，妨碍金融检查的法定罚款金额上限从现行1000万提高到5000万，维持金融市场稳定以及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大同集团旗下面板厂华映今天证实，昨天确实裁员63人。华映爆发财务危机，根据大同集团上周在债权银行会议向银行团提出的最新财务报告，截至9月底，华映累计亏损了639亿。华映指出，的确面临债务压力，不得已在人事支出上缩减，根据考核绩效裁员63人，裁员名单分属于各部门。华映产线22号已经复工，所以这次裁员没有产线作业员。至于市场传言华映年后还有一波大裁员，公司不愿正面回应。华映与绿能最大债权银行之一金城银行全额认列华映放款债权余额16.4亿的烂账。根据大同集团提出的华映重整计划，未来1到2年内先减资583亿，超过原资本额的90%，之后再分5年办理至少60亿元的私募现金增资。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大跌了1010点，跌幅高达5.01%，成为19155点，创下去年4月来新低。日经指数从10月站上高点至今回跌超过20%，遁入熊市。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22点，250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1点，7330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12点，跌幅1.17%。指数9527点，成交金额730亿。其他市场都是耶诞假期休市。台南以北、东南部含绿岛、兰屿今天都会吹起8到9级强阵风，另外基隆北海岸也可能出现长浪。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一个人的自在驾驭，两个人的浪漫旅行，全家人的相聚时刻，因为 Volvo 的安全守护，让人生每个阶段都是最好时光。 Volvo 年终最佳优惠，全车系19年式升级多项顶级科技配备，再享最高60期零利率，指定车型再加赠1年以市险，最高40万优惠回馈，速洽 Volvo 全台展示中心。 照顾宝宝健康，一种好菌够吗？ 农泉香大本山益生菌专为宝宝设计，首创添加天然果干无人工香料，全新专利成分大本山葡萄萃取物，加上为婴幼儿特选的复合益生菌，专利3层包埋技术， 让孩子每次吃进100亿株好菌， 宝宝的健康多一道防线。 客服专线0800-435-288， 真实的第一选择，浓醇香。 照片字界都写得很好了，怎么还是没人跟我聊天？交友软体怎么都在以貌取人呢？ 哎，你声音这么好听，推荐你使用 Goodnight 语音交友 APP， 一对一真人即时配对，免费电话聊天，无聊睡前找人哈拉聊八卦，拿起手机搜寻语音交友，立刻下载 Goodnight 晚安 APP。 我独坐窗外等你回来拍一次重圆， 延禧攻略主题曲重圆， 安以威十分信音乐风华唱片。 我是张信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终于等到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好久不见的。 欧巴的青春之歌。 That's right， 青春之歌时间。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某个人、某件事、你的青春回忆呢？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0223639955，分享一下你的青春之歌吧，跟大家一起回到过去吧。 你常忘记剪指甲，胡子也不喜欢刮，送我礼物等搬家，有点懒惰爱放假。哦，哎呀，爱你不会作假，我心好像小剑拔，插麻你说每句话，学你脑筋像漫画，计划一堆没干嘛。哦，哎呀，我们已经童话。哦，哎呀，爱会让人变傻，爱情真伟大，完全融化，做你的沙发，让你乱爬。爱情真伟大，哦，没有时差，天天打电话，不会请假。爱情真伟大。 客人上门喽！ 来听听潇洒的你 ，Hello 0223639955，你是？ 我是薯条。 嗨， 薯 条， 好吃哦。 青春之歌是？ 蔡卓妍的《下一站天后》 哦。 Some some some 的萌萌， 你居然唱得出来， 而且不记得歌词。哇，我这个有什么青春故事吗？ 就是那一段岁月，很喜欢，就是晚上跳。就是偷跑出去唱歌，然后唱一整晚，因为学生很便宜。 哼， 对， 你说 那一段是你大学时光？ 对。 那你们都一群人吗？还是你就是跟两三个人？就是你们就是狂唱？ 就两个人，然后我就去那边开一整晚的演唱会。 哎，两个人唱歌真的是一两个小时，声音就会哑。哎，你们怎么撑过去的？ 我很快就哑。 对啊， 因为我们都唱到副歌，然后就卡掉，然后再唱这样。 但还是一直使用啊，还是你跟玛丽一样是铁嗓，就不太会哑的。 好，那时候好像还好哎。 那时候你的唱歌伙伴，你们现在还有联络吗？ 很少 啊。 对啊，因为不在同一个城市了。 那你要不要现在就是传个 LINE 给他说，哎、欸，你现在就是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等一下会有下一站天后哦。 要不要试一试？ 好啊， 好 啊、 哦， 好，谢谢， 拜拜， 谢谢五条， 五条零七四， 很潇洒。上面还有碎培根哦，不，不能有中国猪。我今天才在 YouTube 上面听到一首奇葩歌，1988年钻石舞台曹蓝演唱《中国香肠》。我天哪， 有这首歌， 有这种奇葩歌，我的天，太奇葩了。02-2363-9955，属于你的青春之歌，欢迎打电话进来，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候点播你的青春歌曲。你的青春之歌，其中之一最近也变成台湾媳妇啦 ，Twins， 下一站天后。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在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但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 不知道薯条好久不见的闺蜜朋友有没有听到这首歌，怀疑起当年一起翘课唱歌的时光呢？ 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维热山丘泽。 维热山丘泽，你好。 是。 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想要点苏打绿的《无眠》，台语版本的。 还要指定版本？台语啊， 哪 有？ 哪有韩语版本？ 哪有韩语啊？ 好，指定版本这首歌有什么样青春故事呢？ 故事发生在我大学的时候。 你是不是捏鼻子啊？ 我没有捏着鼻子。 他可能是播缘吧，我想。 哦，不是可以戳破是不是？ 哦，是哦。 哦，对不起，怎样？ 我大学的时候，因为大学有一堂课是那个人文哲学，要去就是服务机，就是要有一个服务机构，我们要过去去服务他们，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我跟我同学要一起去阳明山的那个教养院去关怀老人，就是关怀老人这样。然后那个时候的学姐就说，希望我们能够为老人有个准备一个表演。那我那时候因为是组长，我想说老人家应该都是讲台语比较多，我就问学姐说，那可不可以准备一首台语歌？他们听得懂台语歌吗？然后学姐就说没有问题，他们台语 OK。我就带着我的组员就是练习了这首《无眠》，然后原本我们台语都不是很懂，我们就一句一句练习，练习了三天吧，就练了三天。然后到当天我们就是去那边去关心他们，然后唱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全部都是老农民，全部都是讲中文的台语，他们其实根本没有听不懂。 学姐是谁？是不是应该要打 学姐？ 对啊， 社工系。社工系的学姐， 这种中间人是在干嘛？ 这个中间人就是很糟哎、欸，学姐真的是抓起来打屁屁。 哎，就特别是问社工系，因为是做社工系的学姐要带我们，我还问说， 哎，那像他这个，他们是不是可以听台语？他还跟我说可以。 那你们在反正那你们在表演的时候，荣民北北表情呢，还是很感动？ 没有，他们就是一脸茫然，不是听不懂我们在唱什么。我们就唱完之后，我们要下去，就是跟他们聊天，跟他们有互动这样。然后呢，就他们就是根本就是不记得我们到底表演了什么，他们就跟我们讲一些民国的之类的故事这样子。 就当想当年八年抗战的时候， 我想长辈的重点应该是在分享，他们应该比较需要的是别人的聆听。 爱皇不举婚， 因为我记得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所以在好几年过去了，希望教堂院的就是爷爷奶奶就是都还安好，都还健康这样子。也祝马克玛丽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谢谢你波源。哦，不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维勒 维勒山修者， 好，波源再见。 好，拜拜。 希望你能够了解，希望你能够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之歌，尤其在今天圣诞节的时候啊，不好意思，行宪行宪纪念日，中华民国万岁！ 贝贝，你的重音很奇怪。 中华民国万岁啊！0223639955。你好，你也当了解吗？ 我也当了解。 李相， 你好，我是小瓜。 小瓜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是那个背叛，曹格的背叛。 哦、曹格的， 对， 是哭哭 因为那个、啊、那个是以前国中的时候有我国中的时候有流行那个星光大道， 天啊、 对，然后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不是。好像是星光，不是不是，对，星光一班吧， 没错， 对，然后那时候全部我们中午的时候都会，对，我们中午的时候都会开那个电视机去看那个节目这样子，然后全班当时都很疯，然后就是有人看完那个电视之后午休都不午休，偷偷在那边唱那个杨宗纬然后的那个背叛，然后之后然后还会被教官就是冲进来然后这样子。 那你要点曹格版还是杨宗纬版？ 曹格版哦，我比较喜欢曹格版。 刚刚在回忆星光大道、哦、啊，但是不好意思，因为我比较喜欢曹格。 对对对对，曹格会觉得很快乐的。 对， 送给你小瓜。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青春之歌， 当时呢，真的是哎、欸，那个新闻台，尤其台湾新闻台，24小时，虽然夜间是重播，可是真的就是一直在重复萧敬腾跟杨宗纬的《新不了情》， 然后、就是、 还有他们的背叛， 然后哭了这样子。 对，哎、欸，那个重复真的是一个礼拜不夸张哎， 想不到 就在10年前， 十年后你竟然模仿了萧敬腾。 不是吧？想不到十年后，萧敬腾又主持一个新的 《生灵之王》。 生灵之王，嗯，对，我那天才看到一个朋友的动态是这样写，他说现在在讲《生灵之王》的时候，然后就有小朋友在回忆说，哦，小时候我们都看《星光大道》，嗯，然后可能还有更老的朋友说，小时候我都看《五等奖》。 嗯。永远都夹着空白，缺了一块就不精彩。紧紧想你的心如何碎？ 快吗？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你愉快吗？只要你愉快，中华民国万岁！ 贝贝，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你是谁 ？Hello， 马克 Mary， 嗨嗨，哦，王教授 ，Merry Christmas。 好，今天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是岁末，代表所有在 APP 里的朋友。向你们祝贺圣诞快乐， 谢谢， 新年快乐！我可以讲一下他们名字吗？他们 已经准备好名单了， 都 是不是？ 有阿忠、伟成、玉珍、秦怡、秦轩、陈生，哇，这些都每天都在陪伴你们， 哇， 太令我感动了！ 哇，你是不是光宇哥啊？哇， 各位， 怎么样？ 现在马上打开 APP。 哦， 看看 他们都在。 各位， 还有 Albi， 还有个女孩 Albi。 各位，还有 Albi。 好 ，Albi。 好，那我再点一首歌可以吗？ 啊，什么歌？ 就是今天是 Christmas，、 yes. 就点 Last Christmas 好吗？ 好的。 好，恭喜马克玛丽，谢谢。 拜拜。 只要你。 只要你愉快， 我很愉快。 劲歌金曲， 闭上眼，所有都有可能。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打开一片窗，伸出一双手，再浮，再沉。吹过一抹风，有些情景不得不发生，有些距离叫人越活越苦闷。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就算无常的大地有裂痕，自己刻完整，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闭上眼，都会看到刹那的神，一晃眼，一晃眼，风会碰到偶然。 其画地自限，不如换个灵魂，用力拥抱。蔡健雅暌违三年全新大碟，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庆祝大金 R32 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冷暖空调现折2000元。 嗯，金温暖 Daikin。 1 2 test， 麦克风声音。活动现场设备可提前测试，但意外风险却无法预料。办 party 活动就让和泰产险公共意外责任险陪你，不论室内外，提供全面的保障，让大家无后顾之忧，尽情玩乐。和泰产险最保险。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277，健康从淬鱼精开始。 我的存在之所以特别，是因为生命中曾有过你。我是艾怡良，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 ，EMI。 大家好，我是 Karen CC。 I cannot stop myself from thinking about you, baby。每天都多爱你一些。飞的那位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各位，今天是圣诞节，你知道吗？圣诞节我们有准备个礼物给大家，就在脸书上。各位想听最新的马克信箱吗？马上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可以帮我们分享吗？可以分享吗？各位，你也可以把心得分享在我们的 APP 上，好吗？好吗？ 02-23-63-99-55，时间来到3:30。的确，今天呢，圣诞节，中华民国行宪纪念日，同时也是我们的青春之歌点播时间。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是谁？ 我是新北的小黑。 嗨，小黑。 哎、欸，是 小黑，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想要点五月天的。 五月天的。 心中无别人， 心中无别人。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 那时候念书的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念升学班， 嗯， 所以每天都很晚才下课，大概晚上九点多吧， 嗯， 对，然后那时候都会跟喜欢的女生一起搭公车回家，对，然后都会播这首，就是那时候他们刚好出这张专辑，然后都会一起，那时候应该是随身听吧， 哼， 会一起听这首歌。 你们是共用一个耳机吗？ 一左一右的耳机啊。 对啊，那就是共用一个耳机嘛，嗯，对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小黑现在几岁？三十？ 三十五岁啊。 那现在结婚了吗？成家了吗？ 还没。 那那位女生呢？ 那位女生很，因为为什么会想点这首歌？因为昨天我刚好碰到那个女生。 这么巧？耶诞夜碰到吗？ 对对对对对。 哇哦！然后 他带着他的小朋友在逛街。 天哪，这不是电影剧情，还是 MV 剧情吗？ 还是马念贤那首歌《和你巧遇在这里》？ 没有，就很礼貌性的打个招呼这样子。 哦，只有他跟他的小孩，没有先生，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哦，那不一定啊，顺便只是他跟他的小孩， 他的侄女。 嗯，或是他，或是他已经离婚，他单亲妈妈。 哇哦。 应该不是啦，因为还是有加脸书好友，所以还是有 follow 到 他的近况。 哦， 对对对对对。 好的，小黑。 嗯，对。 心中无别人，但不要因为听了这首歌以后，你就是开始每天想他哦，好不好？ 不会， 应该不会这样吧？ 因为刚好昨天有碰到，所以然后又听到，今天刚好有那个《 青春之歌》， 对，《青春之歌》，所以就想点一下这样。 Yes， 好的 ，Merry Christmas， 小黑。 谢谢，圣诞快乐， 拜拜。 嗯，拜拜。 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五月天啊，他们是不是已经要开始连续开唱了？ 已经在开唱啦， 十天的开唱，心中无别人。在这种心比的力量改变我前途，全新的人生的路，不再是光明是错误，是你予阮一个梦，袂记人生的故乡，真正想要对你讲，感觉有别行，无猜疑，爱你是唯一，真正有价值，真正有甘愿，甘愿阮放下一切，搁流出欢喜的眼泪。只予阮一个梦，袂记人生的苦涩，真正想要对你讲，感觉有别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心中浮现会是谁呢？那个人是谁？ 嘿、hey ， 是谁？ 好，我就浮现我高中非常热爱五月天的同学 哦， 就在第一章，就是五月天也还没开始大红，就已经有人先注意到他，然后就非常非常的迷他，从此在 KTV 只要有他， 就会是五月天。天 啊，舞迷从一开始就有这个感觉吗？ 真 的，就是会给一排耶， 好恐怖哦。02-236-3995， 他也结婚了。 哦， 你好。 嗨，你是谁？ 他吓到了，他听起来是个很 受惊啦。Hello， 你好， 你好， 嗨嗨，你是谁？ 你好，我是瓜爸。 嗨瓜爸，哦呦，今天放假的瓜爸，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想要点播张悬的儿歌。 儿歌，这有青春回忆在当中吗？ 有，但是蛮难过的。 嗯， 就是因为这是我的第一台 iPod 在掉到马桶里面的时候在播的歌。 他怎么掉进去的啊？ 就上完厕所拉到耳机线就掉进去了。 所以你边听边上厕所？ 对， 这真的是蛮危险的。但那习惯从此应该有改掉吧？ 有，就是不会再把、 哦、 不会再把贵重的三 C 产品带到厕所里面， 或是不能把它插在口袋就开始上厕所，那个很危险。 我就是听过太多太多类似的 案件， 所以每次上厕所就是蹲厕所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格外的小心。 哦，因为男生就真的都是插口袋， 对， 女生至少还有包包， 对，然后还有有时候那个钱包是放在后面， 皮夹， 对对，皮夹后面，所以有时甚至差点就是掉下来，然后手先捞的， 然后被捞错， 没有，就先捞到，我想，哇。刮法这首歌送给你。 谢谢，祝你们圣诞快乐。 You too。 拜 拜 拜。哎，不是说那个恋爱游戏圣诞节男主角对我唱歌吗？ 结果没有吗？ 四个只有一个哎。 啊？ 怎么这样？如果受了伤就喊一声痛， 真的说出来就不会太难过。哎，配套这个真的很棒，你看之后还要再进去，然后录些新歌。有没有那个？ 搞不好之前都录好了。 你说一次就录好一年份的东西哦。 就是因为他这个剧情在台湾开，他是比较慢在台湾开，他在大陆已经有做了， 他 可能一些剧情都已经有设定好。 嗯。生活，生活，明天我们好好的过。每一天都要好好的过哦，每一天都欢迎你继续锁定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02-236-3995。今天你有什么青春之歌想要分享给大家呢 ？Hello， 你好， 嗨， 你是谁？ 我是 Pingo。 嗨 ，Pingo。 Pingo 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是好，我想一下，是李心洁的《自由》。 哦， 对， 也是 KTV 的回忆嘛。 对，是，对，就是最嗨的歌。 所以是因为到节日，大家就觉得啊，以前还是浪荡子的时候，然后会去狂欢的时候， 对，很想念当时大学的时候，跟大家好朋友们一起去唱歌的那个回忆。这样， 好的，自由。 现在的你自由吗？ 现在还算自由，现在小孩在家里。 哦，所以还算自由。OK， 对对对， 恭喜恭喜。 OK， 谢谢， 拜 拜 拜拜。生活，生活，明天我们好好的过。生活，生活，会快乐也会寂寞。生活，生。 每个礼拜二的下午第二个小时，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就是3点过后，都是哥哥妹妹有意思的青春之歌时间，所以也欢迎你呢，在这个时候，只要没有访问或是没有特殊单元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边为大家送上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 ，Are you ready？ 一起。不要回来，我已经自由了。 也许会恨你，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也许不一定，我知道

祝福，伊的未来袂当孤单哦。烟雾寂寞，我甘愿牺牲甲无奈。今夜为何熊熊想起伊来，有对伊的最后关怀。是恨是爱，看天的安排。想你到今夜为止，最后一天。今夜为何熊熊想起伊来，有对的最后关怀。是恨是爱，看天的安排。想你到今夜为止，最后一 熊熊想起伊来， 熊熊想起伊来。 没错，为什么在今晚会突然想到这个人，突然想起他呢？为什么在听焦哥的这首新歌的时候，我的脑海中竟然是木村拓哉呢？ 为什么啊？ 我不知道哎、欸。 焦哥有模仿过木村拓哉吗？ 哦、有啊， 也有，对不对？ 有。今天最后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要为你送上，就是跟木村拓哉 没有关系的。 哎、欸，有关系哦。他们国籍都是日本人 okay, okay. 关系仅止于此、 oh, OK Tomogo 这首歌叫做 Jet Lag。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你很棒。When I've been flyingSeems like no endingWhen I was singing, you changed the line of my melody. I know but sure, 忘れてきた眠の世界リプレイしてた。ああ、まだ止まらない。I've got the jet lag 我倒时差眠不了night 日々が続いたろ I've got the jet lag 我倒时差こんな時に限って嘘つく深夜的呼吸闻到那回忆绚烂的夜景燃在我的心里不如把我的情绪调理我也 闭上眼，所有都有可能。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方都会有时候感觉我们带着一个梦忘掉所有美丽的牺牲只要记得所有专注时的动人享受黄昏的时钟永远会谁是中开的灯我要给世界最有种的诗文天下雨水的马上会重生自己看完整我要给世界最有种的诗文 自信不如换个灵魂用力拥抱蔡健雅暌违三年全新大碟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光宇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生最有味道呢我的答案是不怕吃苦黑白分明的人生最有滋味就像钻研人生120年严选6年跟高丽参的全球第一人参品牌正官庄